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3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好时节，愿得年年中秋月。不知不觉，这个秋天已经过去了一半。今天中秋，不知道各位身在何方，来听我们的节目呢？苏轼有一首《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成为了千古绝唱。你还记得张九龄也有一首吗？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不知道写进了多少人的心中。其实除了这些诗词，也还有一些现代作家笔下的中秋也很有趣味。我印象很深的是贾平凹曾在他的月记里这样写：小时候和伙伴们一起跟奶奶在中秋节的夜晚找月亮，孩子们一边看着慢慢升起的月亮，一边听着奶奶讲月亮的故事。月亮上还有一棵树，是桂树。月亮上有一位美丽的女子叫嫦娥。奶奶说，月亮是每一个人的，她并没有走，你们再去找吧。月亮是什么呢？月亮是个好。那中秋是什么呢？中秋是个圆。天上月皎皎，人间小团圆。如果你已经很久都没有许愿了，那么今天对着这轮满月特别合适，我们先来做一场世界上最美好的祈祷吧。 愿你的眼角带着笑，带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亲热永年少，永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月色不染眉梢，愿你的愿你的锋芒不灭闪耀，愿你的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相信比纷扰，比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岁暮不摧风貌，愿你的愿你的盛开不为霜凋，愿你的 愿你的眼角带着笑，待在我最美好的渠道。据说这是大张伟看完了贾玲的电影《你好，李焕英》样片之后写下的观后感。明亮的节奏搭配着非常浪漫的旋律，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就是那种最生动而且最朗朗上口的歌词。大张伟跟他以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用他很温柔的吟唱带我们进入到了一种别样的梦幻意境当中。这首歌娓娓道来的温暖是贾玲对李焕英的祝福，也献给这个中秋你最牵挂的人。 情话给呀给，春意飞呀飞，谁在跳啊跳，心也比我好面皮，可惜你呀你，错不该多我后备，望将满月灯照你绝美，明月美呀美，似桂花好艳丹飞，谁在唱呀唱，忽冷春意笑或美，最憎你呀你，错将飞吻接落地，上青天宫阙中点醒你，凭圆月好照照万里，一对鸳鸯水里戏，圆月高照美上你，此爱不要实习气，正等你呀你，飞天再去遁地，寻花好圆月弯弯不玩把戏。 花好月圆夜，来自歌手任贤齐和杨千嬅，是电影花好月圆的插曲。据说这首歌是小仁同学在拍摄休息的时候即兴创作的，而当时呢却是沉浸在戏中的氛围当中有感而发写下来，特别好地表达出了电影当中男女主角那种欢喜冤家之间的郎情妾意。花好月圆夜，情意融融时，音乐全都妥帖地替我们表达了。 我一 坦白讲，我非常喜欢韩红现场版的这一首《故乡的云》，节奏由强到弱，又由弱到强，而且尤其是最后的这个部分，你会听到一种他现场即兴加入的那种很辽远又很细腻的声线，带我们进入了一种意味悠扬的神韵当中。我不知道你会想起哪里哈，我想起了草原，我想起了南方周末曾经做过的一篇特别报道，报道的就是那些中秋不能够回家的年轻人。我记得其中有一个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来自草原的男孩，他跨越了山川河流来到了广州。提起中秋，他的童年回忆大概能满足大家所有对草原的那种浪漫的想象。在他的家乡呼伦贝尔，每到中秋，男孩子们都会跨上马背骑马追月。但是他已经有十年没有在家过过中秋了，有思念也有一点酸楚。但是这个男孩明白，没有一种选择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自己选择了要出来奋斗，那就是你想要的和你付出之间的比例问题。你想要的多，你做的多，得到的就会特别多。那今天在这里也祝今年中秋不能够回家团圆的朋友们都能够好好的过一个快乐的中秋。他乡多年，其实也是另一个故乡了，你说呢？ 雨后江岸天破晓，老舟新客知多少，远山现竹林芳草，春风拂绿了芭蕉，寒梅落尽把冬留，衔春的燕想归巢，沿途的景牵挂的人两情迢迢，柳叶间见桃花浪，听舟里鹤眺远方，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歌唱的是什么？就是游子归乡啊，就是以这个为主题而来的。 《燕归巢》，来自歌手许嵩，收录在他2016年发行的专辑《青年晚报》当中。你会记得开头的马头琴和后来的琵琶，一起为你烘托出的那一份游子思乡的离愁，对吧？可以说这首歌里面乐器的每一处细节的巧思和神来之笔，我觉得都让人很心动。许嵩，这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推出的 Listen to One 首位真心音乐人。很多年了，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音乐理念，坚持着自己的这种表达。而在这首歌里，我非常喜欢他把电子音乐和古朴的那种民族乐器结合的那样的恰到好处。而且你仔细听，他在用词上也是很讲究的。雨后江岸天破晓，后面一句是什么啊？老舟新客知多少，就是这样很有古风古韵的感觉，给你铺展开了一幅很唯美的中国画卷，把游子的那种思乡情全都融化在了迷蒙的细雨当中。燕归巢，游子归乡，中秋特别适合思念。 喝一口气就变个仙女，还要你贴上台板精心的胡须，老街里跑过一圈，当周游天地，回来南疆300个传奇。春和秋，雪和雨，排成小四季，两个人翻开书眉，找到颜如玉。明天远隔远时光里，住着背不完的喜剧。月亮抽泣，拖来天星，屋檐下晚风正大声缠你。可怜牛郎织女还没到重逢佳期，是不是细节偷懒不肯太殷勤。望一圈浓稠烟雨，山中微尽唐宋元明清，从那年腾去山岗里两浪到关去，岁月匆匆停笔，没写出游记，却把心事给你多便宜。年年的影子流逝，从被收取从来没预期，是人游子听压愁绪还不够年纪，长亭只在树立，把这流停 出发。 来自歌手银铃流光记，流光溢彩的一份记录。这首歌讲述的是青梅竹马的故事，郎骑竹马来，绕床弄晴梅。李白的《长干行》把这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陪伴写得特别的美好。我想起了电影《怦然心动》，大家有看过吗？这部电影里的男女主角朱莉和布莱斯就是这样一对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其中有一句令人特别有印象的台词，说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人总是需要有一些缘分才能够遇到吧，所以那种从小陪伴的感情就显得更为的可贵。好啦，中秋月圆，江山如画，你的故事我的歌，中秋节特别节目中场前的最后一首，我为你请出歌手戴荃。跨越千年，嫦娥的故事代代相传，是灼灼芙蓉姿的美丽，也是嫦娥应悔投灵药的愧疚，而在戴荃这里则变成了念念不忘。他带着一点宫廷雅乐式的唱腔和现代唱法的柔和，在变幻之间给我们营造出了一种很另类很迷离的听觉效果。2034我们再见，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约定，嫦娥的故事还将继续流传，而中秋团圆的仪式感也将带着我们的思念继续传承。 听说下一次是2034年，到了那天我在那边，举头望明月，回头看看人间，迎着他的光慢慢升天。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74，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我是陈老师。 我是永灿。 大家好，我是周慧。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吧。 回到中秋节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希望大家与思念的人相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分享你的城市温暖故事。

相爱的人儿也无眠，月光陪伴似水流年，为我心依旧。像从前， 这是来自歌手彭源和王正一在刚过去的这个八月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就叫《月光河畔》。欢迎你依旧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中秋特别节目。中秋月圆，江山如画。不同于刚才沐浴在月光下的那一份温柔，接下来歌手黄龄要带你感受荡气回肠的繁华梦。 沧海碧波，苍茫沙漠，从岁月消磨，窗前在我回忆斑驳，借命运的锁，天地悠悠，借一杯酒抵挡着红尘的狂流，就算以后白云苍狗不回头，情深一重，爱恨两重，痴心谁来种，天地广阔，心海汹涌，相思谁与共，江山如梦，剑气如虹，心中不留一丝惶恐，世俗荒谬无需逃走，承受就算前路有艰难， 我喜欢歌手黄龄，很会唱，她是那种有着独特声线的女生，很有辨识度，情意绵绵，爱恨悠悠，是她刚才演绎的《繁华梦》。就算前路有千难万险，在你手里握住了明天，我想也或许只有这样细腻的演唱更加契合纷纷扰扰之外那种男女主角相依相守的感情，一种演绎对应一种情感，一种氛围对应一种节气。那如果说中秋，你觉得用什么样的一个词来表达最合适呢？ 冷雨夜的星啊，藏在了枝红亭，枝红过微星呀，星星星。 唱的人知道 这首歌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一定不陌生，你还记得多年前是谁来唱的吗？没错，毛阿敏。不同于他的那份大气和深情，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版来自于周深，真的是唱出了他自己的特点，非常有特色。在开头和结尾的地方加入了苏州评弹的秦淮景，以及中间一段背景穿插的和声，给这首歌真是增添了无限的韵味。歌名叫《相思》，是的，是王维笔下最动人的一份思念，是生于南国的那一份红豆的相思。 云河的舟楫南来北望，牵着白回过长江，北鼓楼遥望西京都的过往，看不尽满眼风光。江山烟雨洒落悠悠江南，明月何时照我还，风涛千万里，青山水连天，却似将心一朵莲。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 归乡来自好妹妹乐队，这首《归乡》写的是江南那个温婉的景色和亭台楼阁的秀美，表达了他们的思乡之情。其实人离开故乡越久，就越觉得有一种想家的感觉。 从江北一路北上追梦的好妹妹，在外打拼了多年之后，对于故土的情感其实是很深的。于是，这样很古典的弦乐便拉开了思乡的前奏。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不知道在他们淡淡的吟唱当中，你归乡的思念是不是浓郁起来了呢？这个中秋，你离家有多远？ 把梦装进了行囊，踏着皎洁的月光，心底藏着妈妈慈祥模样，游子身上衣的淡淡感伤。我在等一轮明亮，哪怕一囊银微光，感谢一路有你给我力量，让我从此因你而发光。想陪你一起看月亮，想给你最暖的肩膀，想送你一个最甜美的笑脸挂在你梦想。想陪你一起看月亮，想给你最美的时光，想牵手走过四季铺满星光，这禅月未央。这摇曳的月光，我知道你在远方，你寄来的手札我会珍藏，一字一句我都挂在心上。孔明灯为你点亮，越飘越远的愿望，你的思念是否和我一样，这月圆盘一起共赏。想陪你一起看月亮，想给你最暖的肩膀，想送你一个最甜美的笑脸挂在你梦想。想陪你一起看月亮，想给你最美的时光，想牵手走过四季铺满星光，洒下月光映成霜。把梦装进了行囊，踏着皎洁的月光，心里藏着妈妈慈祥模样，又自身着感伤。我在等一轮明亮，哪怕一囊银微光，感谢一路有你给我力量，因你而发光。把梦装进了行囊，踏着皎洁的月光，心里藏着妈妈慈祥模样，又自身着感伤。我在等一轮明亮，哪怕一囊银微光，感谢一路有你给我力量，从此因你而发着光。想陪你一起看月亮。 应该说这就是一首为2021的中秋节专门量身定做的一首新歌，来自管丽《观月》。你还想得起来小的时候我们一起观月时吃的那些螃蟹吗？吃的那些月饼、柚子，还有各色的美食吗？我想正是因为他们带给我浓浓的一份关于家、关于中秋的美味。但其实最美妙的滋味应该是在一起的味道，对吗？那么在这个中秋节，我们北京音乐广播，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情满中秋，汇聚北广，假日不停，折扣不停。在9月17号至9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商品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